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古典音乐广播，有线调频98.6兆赫。

一生。 那见不上个人，哥哥我在这个两个傻呀妹子你在哪个，看中了那乖哥哥妹妹你就摆摆上，看中了那乖哥哥妹妹你就摆摆上。 悄悄。

了山上那块米，一妈妈那块青春呀，凄美咋又不见怪人。你在你家里打表呀，我在我家里忙，衬衫的那块脸儿呀，青梅咋送不上怪忙。 只死了个一把棍儿，一个死。 青枝绿叶长了一个红，还有红的是个花轿，还有绿的是个枝梢。 不上看，只盼

快乐假期现在出发吧。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。 儿